平衡被打坏之后而形成的一个病态。那么概括起来说，不犯错的人不得病。那这个什么叫不犯错？哎，这个不犯错就是能够顺应自然的规律去生活起居心情调节。那么你适应不了，你背道而驰，你就会得病。所以糖尿病我们不要说复不复发的问题，是吧？按西方医学，按现代医学讲，那糖尿病得上就是一辈子的啊。今天你血糖不好了啊，你还满是愤怒的来找我，找我干什么呀？所以这句话给大家要说清楚啊，你不要什么呢，咱不能好心办坏事。哎呦，我给你染好了，染好了，难道我错了不成？是不是？哦，我把这人给您救活了，回后呢，您又出了问题，我不该救您不成？你看，所以这个很伤人，啊，很伤人，很伤医者父母心。所以在这儿告诉那些因为季节因素、情绪因素、生活因素、饮食因素等诸多因素让你疾病波动复发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平静心态，股骨头坏死，是吧？医学上说有三大病因：常年用激素的、酗酒的、骨外伤的，啊，我也给补了一个第四个，啊，中风病因，啊。脑血管堵了叫脑中风，心肌梗塞心脏堵了叫心脏中风，眼底出血叫眼中风，今天咱加一个股骨头也会中风的哦。所以除去传统的股骨头坏死的、激素、酗酒、外伤三大病因之外，请糖尿病朋友注意，低血压病的朋友注意，严重的椎动脉型颈椎病的朋友注意，要防股骨头坏死，也就是说防股骨头动脉中风症，是不是？那怎么调啊？不要当骨病。股骨头缺血性无菌性坏死属骨质疏松症，所以它首先第一条它一定是骨病，第二个骨头也要血脉滋养，所以说骨头动脉它的硬化属于动脉硬化，属于心脑血管病。所以说这个病你光到骨科光吃调养骨的它是治不了的啊，所以要那什么呢，哎，西医说叫会诊，中医说呢叫脏腑同调啊，脏腑同调，一个是调肾，肾主骨，二一个是调脾，脾来化这个湿啊。所以骨病啊叫日久见人心啊，所以病情重的可能需要的调节的疗程要长一些。伤筋动骨100天，100天就是这3个月是最短的疗程，是吧？长的可以2到3年。所以骨病啊，大家别把它当感冒治啊，别把它当心梗脑中风治，15天就得治好，没那么快，是吧？90天是一个小疗程，是不是？2年是一个大疗程，是吧？所以对于骨病的调养和治疗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所以股骨头坏死我们就说这儿了。那骨病呢还有一个啊，最早出现的，你看咱们给大家介绍骨病是由常见到少见，是吧？由严重到轻微，是吧？今天说最轻的骨病也是最不容易被人重视，但是啊却影响着生命健康。同样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也是骨病的最早的信号。说一说老年足跟痛啊，足跟痛 啊，这个病呢不少见啊，不少见。包括现在呢这个中年人也多见。啊，未老先衰啊。脚跟疼啊，啊疼到不敢走路，是吧？但是呢你真忍着疼走一走，走一会儿这疼痛还缓解了。所以说好多病人就问医生，我这个到底能不能走啊，是吧？到医院去化验一检查，大夫说你脚跟长刺儿了，说这一句话吓得病人更不敢走了，是不是？哎，请大家在你的健康笔记上写上今天的第一个，足跟骨质增生，足跟痛，骨刺不是刺。什么叫刺啊？啊，很多人对刺这个概念可能比较抽象，咱把刺儿说成钉子。你说我脚扎了个钉子，你能说这钉子越扎我越舒服吗？没见着吧。所以说如果是足跟真的长了刺，你走你怎么能越走它疼痛越轻呢？所以就这么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告诉你，足跟痛不是骨刺，骨头也不可能长刺。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用医学术语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和那个滑膜炎和那个腱鞘炎还有那个男同志的前列腺炎是一个病，无菌性炎症。无菌怎么还会发炎呢？是吧？哦，就是淤血啊，就是淤血。所以足跟痛是无菌性的炎症，是足跟的淤血。淤血的调治方法是什么呢？不是抗生素，是吧？也不是打麻药打封闭针，那应该是什么呢？活血化瘀。所以足跟骨痛用的方法，你像红花盐水来泡脚，或者是红花生姜来泡脚，是吧？这个都是管足跟骨痛的。有人说不对不对，我们最近看电视了，看到好多位专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足跟骨痛用米醋泡脚。一说起这个米醋，我想起来小时候听到这么一个民间的俗方，说什么了？说你要是吃鱼卡了嗓子，你喝口醋，那鱼刺骨就拿软了，它就下去了。啊，今天给大家订正，啊，纯属谣传。啊，也有专业的科学家，啊，出来辟谣，是不是？说如果你喝口醋就能把骨刺变软，那你喝的不是醋，你喝的是硫酸。骨刺如果能直接被你喝的醋拿软，那你整个消化道就已经碳化，那是自杀。所以说那都是心理作用，起不到效果。换而言之，如果用醋泡脚能治足跟痛的话，那我很担心泡时间久了会泡出软骨病啊，会泡出软骨病。所以醋泡骨质增生没有科学道理，纯属谬论啊，纯属谬论。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就不要上当受骗啊，不要上当受骗。那有人说了，醋泡不好，那红花有什么作用啊？红花熬水活血化瘀，活的是微循环，是吧？有人说那个女同志生理期啊，这个不能红花泡脚，泡脚大出血。你当你的脚是大象鼻子呢？是不是啊？哎，没有科学道理啊。哎，它只是改善的微循环，皮肤渗透，大家不用害怕啊。哎，姜，脚凉的用姜，脚发烧的用盐， 有人又问能容易起不？那你脚是凉还是热呀？啊，你总不会回答我又凉又热吧？是不是 啊那是要发药子了，是不是？那麻烦了。所以脚凉用姜，脚烧用盐，把这俩区别开啊，区别开。所以这是第一条，足跟骨痛不是刺，是无菌性炎症。那么人体啊，骨质增生最早发生的位置就是脚后跟，所以当足跟骨痛的时候，尿频就来了，耳聋也来了，牙齿酸软也来了，这些都是肾经亏虚的标志。所以肚重骨碎补，是吧？这里边的肚重，它的补肾的作用，在增加调节人的骨密度的同时，对肾经亏虚的失眠、尿频、耳鸣、耳背、牙齿松动、腰脚寒凉也有保健作用。这个叫啥？这叫搂草打兔子啊，搂草打兔子。腰椎间盘突出我给大家讲过，它不是骨病，是吧？它是筋的病，是肝肾亏虚的病。所以你吃杜仲骨碎补，杜仲的补肾，对腰脚的酸软、腰托、关节错位、老经常闪腰崴脚脖子、抽筋儿啊，你不要认为哎，我抽筋儿，我是五子粉吃好的，和杜仲一点关系都没有。虚则补其母，是不是啊？所以足跟痛不能锻炼。第一个疗法就是足浴疗法，第二个疗法就是少动，勤走。哎呦，脚后跟疼，不敢走，不敢走得走，走到它不疼了歇着，歇会儿再走，这样逐渐的把淤血给它走开。好了啊，三大类常见骨病，是吧？颈腰椎疾病、骨头坏死、足跟骨痛，这我给大家都做了介绍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说一说疗物法它的三大基石和元气培固之间的关系。不少朋友呢只知道啊吃保健品，那、对三大基石啊，对养生六式啊，啊对改错啊，啊对生活行为造病啊，对这些呢可能不大了解。什么是养生的要诀啊？养生的要诀不是说你吃一个灵丹妙药你就能长生不老了、那不是啊。所以养生呢它是一个综合啊，养生是衣食住行啊，养生是吃喝拉撒睡啊，养生是悲欢喜怒离合啊。所以人是活的，养生就是养我们的生活。人是铁，饭是钢，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说人为什么要吃这饭呢？有的人为什么吃啥拉啥，食谷不化， 越吃越消瘦。有的人都不吃了，是不是啊？一丁点的肉都不吃，血管里边流油，身上长膘，喝凉水它都长肉。这什么道理呀？哎，我来告诉大家，人活着就得吃饭，是吧？这饭当中呢，有五谷杂粮，这叫五谷为主，这是主食，是吧？你在国外呢，外国人的主食是什么呢？是牛肉，是牛排，是不是啊？哎，有的人他就不理解了。啊，说外国人能吃那么多肉，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不成啊？啊，因为这是生物进化论的结果，是吧？我们吃五谷杂粮，得的是五谷的，啊，种子的生化的契机，是不是？所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铸就了他要长寿。这个老外呢，他吃这个牛肉啊，甚至有的朋友看着吃的那带血筋的，是吧？三分熟的，半生不熟的啊、嗯，这肉它就生痰湿。所以说，你看那外国人长得人高马大，他比较彪悍。他不但比较彪悍，他还喝烈酒，而且那皮肤啊粗糙，那个毛啊比较长。这都是痰湿厚重的表现。所以外国人啊，特别那西方人，二十几岁就得动脉硬化啊，四十几岁就得糖尿病，所以想长寿很难，那很难。所以啊，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吧，经过调研，现在西方包括好多医学专家啊，他们都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说呀，21世纪，啊，新的世纪，人类健康的金钥匙，人类健康长寿的密码，在东方智慧。哎，他们又补了一句，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为什么加个古老二字？因为现在好多中国人都跟外国人学。啊，家里安上那个桑拿房了，太阳能了，啊，也天天呢泡澡，是吧？啊，也天天什么呢？这个夜生活熬到二半夜，早晨不起床，啊，那个大米干饭、小米粥、大馒头都不吃了，也改吃什么呢？也改吃那个烤的半生不熟的牛排了，生吃肉了，哎，啊，结果呢，吃来吃去，啊。啊，得胃肠道的啊疾病，腹泻了啊，结果呢老感冒，老咳嗽，还掉头发啊，结果老抽筋儿啊，肝呢长了肿瘤了啊，或者长囊肿了，那什么道理啊？哎，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的文化，哎，它就适合于一方的生灵的延续，所以这个不是轻易啊你就能学得来的。所以啊，是吧，就连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他都知道啊，中国人的传统的生活养生习惯是宝啊，老外呢都开始啊来学习中国人的养生之道了，而你呢却在那什么呢啊，熬夜呀，泡澡啊，吃生肉啊，你说你是进步呢还是倒退呢？是不是啊？哎，哎，但是有些人呢就赶时髦啊，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嘛，啊，说这个人各有志啊，我们不劝，啊，我们只是把这里边的，科学道理和文化精髓说一说。三大基石疗法，就是要从生活的基础，来影响我们的生物钟，来影响我们的起居变化。来影响我们体内的气血的循行，经络的畅通和阴阳的平衡。所以大家伙你千万别把三大基石当儿戏啊，说我吃了保健品啊，我做不做养生方法无所谓，那不成啊。 这是基础课啊，基础课。三大基石啊，我们说了十几年了，啊，到底是什么呢？是吧？哎，老朋友，咱们老听众啊，已经把它当成了生活的必修课了，啊，可能我们的新朋友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三大基石啊，这第一条啊叫热水泡脚，啊，一年四季的啊热水泡脚。这第二条呢叫晨起醒脑三事，是不是 啊这第三条呢叫壮督推任，啊，你别我一说三大基石啊，你跟我来讲说是不是扣齿剔肛操啊，是不是腰椎白腿复位啊，啊，这就不合拍了，是吧？尤其在这个冬天啊，热水泡脚和热水泡澡那对身体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作用啊，尤其是年老体弱的老年朋友到了冬天不能泡澡啊，不能泡澡。为什么呢？因为冬天泡澡，冬天和秋天风藏收敛，泡澡会给人泡虚脱的，所以说一到冬天呢，寒冬腊月，哎，你那澡堂子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老年人到冬天呢，秋天少洗澡啊，尽量不要泡那热水澡，因为会消耗元气啊，消耗元气。因为泡澡是全身的啊，全身的啊，血管全扩张。本来冬秋季节气血是从四肢百节要还纳五脏啊，由地方到中央的。反过来你一泡澡，外周小循环一扩张，你愣是把那个内脏的血给调到四肢啊，是你泡的脸红红的，腿红红的，手脚暖暖的，确实啊红红的，但是这时候就到了肾经，到了心血。所以呀，年老体弱的冬天泡澡，泡成心肌梗死的，泡成脑血栓的不占少数。哎，所以从中国的养生角度来讲，就是少洗澡它是敛肺气固肾精的一个标志。你包括现在医学也讲了，小孩不能烫热水澡，小孩在发育期间啊，或者青壮年你老那个高温泡澡就容易导致不孕啊，容易导致不孕。你看看，因为什么呢？过高温度不利于精子成熟，是不是啊？所以在这儿也奉劝那些啊准爸爸，正准备当爸爸的，是吧，这些小伙子，是吧，啊，你不要泡热水澡啊。等你生了儿子了啊，抱了闺女了啊，你说我夏天呢或者秋天凉的时候我泡泡热水澡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年老体弱的也不能泡啊。那泡脚有什么好处呢？啊，澡不能泡，但是你可以泡脚。泡脚可以暖丹田之气，冬天泡脚暖的是丹田之气，那大夏天的呢啊，我记得我三伏天好多人说天热了我就不泡脚了，我说也要泡，水温不要过热，泡的时间不要太长，也是见汗而止。因为夏天泡脚可以促睡眠，夏天泡脚可以解疲劳，而且可以消暑热，是不是啊？所以这夏天呢乏了一天了，你泡泡脚啊，啊，晚上睡得踏实了啊，睡得踏实。那么泡脚养生什么叫效果呢？啊，你不要认为说养生我学一个方子学两个方法就得了啊，不行，你得知道它的效果。泡脚什么是效果呢？泡了脚，脚暖了，关节不凉了，腰热了，额头见汗了，这就是木桶浴足热水泡脚最好的效果。哎，不花钱，是不是 啊在家里我们都可以做的，是吧？所以天天泡泡脚胜似吃补药， 啊，因为暖了脚，脚上的经络的刺激促进全身气血通达，是吧？尤其像中风后遗症，那个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啊？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的，是不是啊？风湿骨关节疼痛的，你把泡脚当成一种好的养生习惯，你就相当于给心脏加了一个帮手。哎，这是三大基石之一。那么泡脚呢，我给大家还讲了很多的佐料。这个佐料啊，现在用的比较混啊，比较乱。我先要让大家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吧？这个药是讲和谐的，这个药呢是要找经络的，是不是？足疗是源自于国外啊，源自于欧洲，是吧？而点穴按摩经络疗法是中国的。那么这个中药泡脚，它是脚能尝出来这药的酸甜苦辣呢，还是这药啊它能到脚上找着经络呢？所以大家不要把你吃的药的君臣佐使、寒凉温热、辩证归经，你不要把它，是吧，一味的认为你倒到脚盆里头，你的脚就跟大象鼻子能尝出味道，那不对啊，那叫故弄玄虚。所以呀，我不主张大家用泡脚药，我主张叫佐料。哎，热水泡脚咱们就添点佐料，你就什么佐料都不放，你白水泡脚起到 90% 的作用，你那佐料的加入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这佐料里边有姜啊，这用姜泡脚是源自于中医隔姜灸的文化，姜有温经散寒的作用，是吧？你吃肚子里头治呕吐暖脾胃，你拿它泡脚呢，它就是散皮肤的表寒啊，这作用得说清了。冒虚汗啊，你说谁告诉你拿姜泡脚，那不就越泡越冲了吗？我说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中医的辩证不是一个方法治一百种病，而是不同的方法调不同的病症。那是姜泡脚干什么呢？发汗。你说我是风湿骨关节疼痛，你说我是瘙痒症它不出汗，是不是啊？你说我体内有寒凉，你想把这寒给它排出来，你用姜就对了啊，姜就对了。那这个红花泡脚呢，它是化皮肤的瘀，你像脚的末梢神经炎呢，脚的寒凉啊，是吧，用红花。赶着这艾叶呢，敛气啊，你看我给大家讲那荨麻疹皮肤粗糙，我都给大家讲艾叶水泡脚擦身了，是吧？包括皮肤过敏，因为这个艾叶它对皮肤的作用可以收缩毛孔，敛虚汗，是不是？当然我们还用过花椒来除湿，用过盐水来消肿。盐水泡脚消肿的机理就是腌咸菜的机理啊，调节电解质平衡。所以大家千万别把泡脚的佐料误认为是你拿脚来吃中药啊，那叫什么呢？叫偷换概念啊，那就蒙老百姓，那就不好了啊。所以这是泡脚的几种佐料啊。你包括我还给大家讲过脚干脚裂的，特别这个季节拿香蕉皮泡脚，是吧？你听过什么方法说可以吃香蕉皮呀、啊？是不是啊？那猴它都不吃香蕉皮，是吧？但是香蕉皮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叫润燥啊。你吃了不管作用，你吃香蕉它润肠，你吃香蕉皮它不定作用，但你拿着香蕉皮熬黏了抹那个皮肤，它有个去除角化成润燥止干裂的作用，是不是？那你说你是把香蕉皮当中药吃呢，你还是泡脚啊，还抹脚啊，还起到润肤作用啊。所以这样大家把它搞清楚啊。所以泡脚要泡到什么呢？上下都热啊，你不能说我越泡脚越热，脑袋瓜上不热，那不行。哎呀，头顶见了凉汗，说明上下贯通了。那么在泡脚过程当中，还有人问到这样的问题啊，说我月经期能不能泡脚啊，是吧？ 说这个我呀失眠能不能泡脚啊，什么我上火能不能泡脚啊，说这些和泡脚能有什么干系呢，说我红花泡脚会不会导致月经大出血呀、啊？啊，所以听了很可笑啊。女同志排月经呢是正常的垃圾气血的代谢排出，你泡这个脚暖丹田有助于淤血代谢，好事儿，是吧？因为红花没让你喝，是来泡脚的啊，它改善的是脚的循环，它不会到肚子里去啊。如果谁告诉你拿红花一泡脚，这红花就到你肚子里去了，啊，说那个红花就太厉害了，呵呵啊，这不能故弄玄虚啊。所以泡脚呢几乎没有禁忌啊，但是讲求方式方法，时间15到20分钟啊，15到20分钟啊，你说我偏要泡一个小时，那不叫养生啊，啊，那叫折腾。因为泡脚时间过长，泡脚后出大汗容易导致虚脱，所以泡脚促进了心脏和全身的气血循环。那么泡脚20分钟，大家要记到一个数啊，就是身体内一个红细胞在全身做一个环球旅行的时间是20秒钟，相当于1分钟3个循环周期。那么我们泡脚20分钟，相当于促进全身气血循环60个周期。啊，这就是养生的最恰当的好处。你泡的少了，达不到消除疲劳的目的；你泡的过多了，反而容易引发疲劳，消耗体重，啊，消耗人的体能，啊，这大家要知道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泡脚啊，说了三大基石之一啊，哎，有不少新听众新朋友啊，听了之后很感兴趣是吧，还有泡脚呢，呵呵，我当就是喝汤吃蒲参汤的，你看，所以不说不知道啊，一说原来知道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呢，是不是啊，哎，所以呀，我们不是老调重弹啊，只是希望呢，咱们有缘人，这个缘呢，哎，咱们叫什么呢？把这方法，把这文化，啊，把它了解透彻，啊，把它做好。好多朋友问呢，说脚凉的能泡，我们知道了，是吧？脚是凉的，水是热的，一泡，那脚不就热了吗？可是大家伙知道脚为什么凉吗？是吧？包括呢，三伏天穿棉袄棉裤，难道你说他穿的少？是不是啊？哎，这道理是什么呢？哎，脚凉为气血不通。《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么说的啊，说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啊，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因为有这气，血呢才能在经络当中循环不止，因为有这血才会生化无穷的功能，才会有气的变化万千，所以说呀，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的道理啊，尽在如此。那么既然气血是人的生命的根本啊，那我们养生，我们防病，我们求健康长寿，求五脏和谐，我们求谁呀？啊，求人不如求己。哎，我们就要求自己的气血旺盛通达。所以啊，我给大家就讲过，我说脚凉不是病， 脚凉啊，它只是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症状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脚上的血脉不通，或者我们更准确的讲叫动脉不通。所以脚凉的人，我们要熬红花生姜泡脚，一则暖脚温经通络，二则用生姜来除却体内的风寒，叫驱风散寒。那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他们怕冷，泡脚能泡好。我这脚不泡啊就发烧啊，晚上睡觉被窝里都放不下去。来，有大夫给我招，让我拿凉水泡，是吧？我自己也经常光脚站水泥地上。哎呦，我一听这话，我替大家伙捏了把汗，我说这是没病找病啊。这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常给大家说，我说这个人呐，他是一个恒温的动物，冷了冷了他就打哆嗦，冷了冷了他起鸡皮疙瘩，减少散热，蓄积体能，热了热了就出汗呗，是不是啊？出汗啊，达到散热啊，散热的目的。所以这个人呢，是天底下最精密的空调啊，最精密的空调，保持恒温。都说脚发烧，怎么摸着不热，人感觉那么烧呀，那么热呀？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什么火，这脚发烧也不能着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说是头袭凉，脚袭热。头凉它就头轻眼亮，是不是啊？脚热，脚热它就命门有火，丹田有气。那脚烧呢？脚烧是真瘀假热。说那个热你摸体温不高，但为什么会发烧啊？为什么感觉热呀？淤血。所以淤血而生的内热，泡脚的佐料用红花加上一勺盐，哎，来化这瘀，就去掉了浮热。所以啊，木桶浴足啊，甭管是脚凉脚热，你都得用热水泡啊，没有凉水泡的道理啊。泡脚呢15到20分钟啊，用木盆泡脚，得木的生发之气，养筋，养我们的肌腱、韧带、关节，叫养筋啊，立骨啊，立骨。所以这木盆泡脚始于中国的唐朝。所以啊，泡脚的足疗文化它是一个中西结合啊，因为足疗反射区疗法是源自于国外啊，源自于国外，源自于欧洲啊。而这个穴位啊，穴位点穴包括木桶泡脚是源自于中国唐朝啊，有着千年的历史。所以现在这个足疗啊，你不要一张嘴啊，我们足疗是中国的啊，泡脚是中国的，点穴经络是中国的。但是足疗啊，它有点穴不假，而足疗的 80%到90% 以上是通过脚的生物反射区的理论啊。我给大家讲过，脚上有个小宇宙啊，是不是啊？有个小宇宙，脚掌底下有五脏六腑，是不是啊？脚背呢有胸腺、乳腺、淋巴结，是吧？脚的内足弓有胫腰脊椎，啊，脚的外足弓，是吧？外脚片这儿有四肢颈肩，啊，有四肢颈肩，是吧？这叫生物反射区理论，啊，这是源自于欧洲的，啊，这个不是中国祖传的。这大家整清楚啊，整清楚，别误解了啊，别误解了。所以现在动不动有人就是啊，我是祖传的足疗，那敢问你的祖上是英国人呢还是德国人呢，对不对？是吧？哎，是不是你跟那个国外这黄头发，是不是啊，蓝眼睛的人这个有什么亲缘关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有这个科学知识啊，你不要张嘴就露怯啊。那么足疗养生啊，它是大有好处的啊。我们泡完脚趁着热乎啊，揉揉脚，是吧？拿个按摩棒啊，对脚底的痛点进行一下按摩，哎，慢慢的脚垫 啊，鸡眼，是不是啊？哎，包括那大脚骨啊，都能去得掉。啊，因为这些呢，都是疾病在脚上的一个反射，不是脚上的病，啊，而是脏腑的病。啊，这也应了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泡好了脚就上床睡觉吧。啊，一说睡觉，好多人又拨了脑袋了。啊，我最怕睡觉，为什么？严重失眠啊。说这睡觉是比吃饭啊还要重要的事。中国的老祖宗说呀，说民以食为天啊，说食补胜过药补。民以食为天也说了饮食是和天一样大的事。那么我告诉大家，那么睡觉就是比天还要大的事。科学家研究证明啊，这个严重的失眠对心脑血管的损害，对胃肠道系统的功能紊乱，包括对癌细胞的生成，对免疫力细胞的下降，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睡觉是比天还要大的事啊！那好多朋友就反映，我就失眠呢。冬病夏治的时候讲过啊，失眠的辨证施养，辨证施治，是吧？今儿呢我们不重复，但是要告诉大家啊，睡眠就是心肾相交，做好三大基石疗法就能达到一个促进睡眠的作用，是吧？促进睡眠的啊，做什么可以促进睡眠呢？啊，晚上的泡脚，泡完了脚揉揉脚底板三五分钟啊，泡脚水你都可以不倒，马上进被窝，把灯也闭了，广播也关了，窗帘也拉了，啊，人处在一种安静状态下，干什么呢？啊，把这腿蜷起来，啊，脚那个热呀，余温未尽，啊，身暖洋洋的，是吧？哎，两个手呢重叠，啊，两个手重叠，从胸口弹中，啊，一直呢，到小肚子最下方，啊，从上往下，缓缓的往下推。一下挨着一下啊，一下挨着一下啊，这是干什么呢？这叫推任脉，是吧？推任脉。有没文化的人一张嘴推肚子，推肚子啊，行啊，反正那一面子是肚子不假，是吧？从胸口推到小肚子，但是我们是来促进任脉的收敛。如果说把推任脉，是吧，叫成推肚子，我们说是没有文化的话，那么有些人还说推肚子把肚皮推破了啊，说推肚子会不会胃下垂，是吧？还有的问我说推肚子会不会子宫脱垂，是吧？说拉稀的跑肚的能不能推，那就是简直是更没文化了。我们推任脉的作用是什么呢？哎，请大家在本上来写啊，叫敛气，啊，经常打嗝的，啊，经常上火的，啊，经常便秘的，长时间跑肚拉稀的，啊，特别那个女同志啊，生完孩子了，一穿衣服不好看了，说怎么啦？啊，鼓肚子了，啊，肚皮的那个肉啊，松垮垮的下垂了。还有那个男同志啊，是吧？站在地上看不着脚趾尖儿。一说这个我就想起那个早年在西安了，03年04年时候在西安，一个姓车的老大哥啊，六七十岁哈，啊，说这推肚子好啊，啊，我这肚子都赶上女人那个怀孕的了，哎呀，现在推下去了啊，裤子都得重新买了啊，裤腰带也得剪断一截了，呵，你看这收获多大。所以推任脉的作用叫收敛，收敛了它就不上火，收敛了它就不失眠，收敛了它就不打嗝，肚子咕咕叫还促进放屁，收敛了你那个子宫的韧带它就不松弛，它就不子宫脱垂，推了肚子它就收敛了，它肚子咕咕一叫它促进胃肠吸收，它食谷不化，大便不成形的它就拉成条了，哎， 讲泡脚，说泡到什么程度叫好啊，泡到脚热了腿暖了脑瓜门后背见汗了，这是把下面泡到上面泡通了，叫气血畅通啊，阴阳平衡。泡脚治上火的道理在这儿呢，上火的人下面老是凉的，是吧，我们泡脚把下面先给你热了，就把上面的火给它去掉了。那么泡脚的热是自下而上，那就推任脉的气，气随着手走，气推着血走，就是从上往下，是吧。所以推任脉，有的人给我来打电话投诉，我投诉什么呢，啊，我这个推任脉啊，怎么推出了花花绿绿的大便呢，还又腥又臭，还给我描述的我听了都恶心了，说什么沾厕所冲不掉。我给你描述这个干什么呢，沾厕所冲不掉，沾肠子冲不掉好还是沾厕所冲不掉好，这老哥问两句不言语了。我说这些胶黏的东西在体内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你推任脉把它推出来了把它拉出来了，你说是好事是坏事啊，这回他心思过味了对不对啊？还有推任脉呀，啊，流眼泪的啊，鼻涕一把泪一把，上窍不通都通了啊。还有推任脉推的放那恶臭的屁是吧，哎，我怎么推肚子老放屁啊，我说好啊，上下开窍了。那么推任脉什么叫达到推到了国际标准，就推的腿弱了啊，推的腿上出了汗了，哎，咱们睡觉前泡脚是脑瓜门见汗，这叫泡通了，这是从下往上通。那推任脉推到什么呢，哎，脚弱了，这叫从上往下通。所以推肚子能推着咕咕叫，能推着腿弱脚出汗，他就没有失眠，因为这就达到了心肾相交啊。所以促进睡眠不光是吃什么这个天王补心丹贵府地黄丸儿啊，不光是做什么叩齿提肛操，中医的导引之术是个殊途同归的，和中医的阴阳文化一样啊，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推任脉是养生疗法三大基石之二啊，之二。但是你光会推任脉，你这三大基石第二你只学对了一半。那还有呢，就是早晨起床的状